你好，我是宝玉。在今年年初啊，任正非有一封公开信，标题是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与实践，打造可信的高质量产品。这封信啊，在朋友圈刷屏了。我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出身的程序员呢，对这封信非常感兴趣，所以呢，我就仔细的阅读了一下。这封信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于是呢，我就从软件工程的角度呢，对这封信进行了解读。在我们专栏的内容正式更新之前，我想把它做一个特别版发送分享给你，希望能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软件工程。这封信的内容呢，看起来像一个八股文，但是你要是仔细看呢，就发现就是说这个作者啊，对软件工程的理解非常深刻，各种专业术语那是信手拈来，比喻呢也是恰到好处。我呢，个人对华为的研发呢，其实是一直挺好奇的。那他从一个传统的硬件公司到现在软硬件齐头并进，华为的手机的销量啊都已经超过了苹果，可见华为的软硬件实力呢已经是全球领先的水平了。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20年前的 IDP 变革重构了我们的研发模式，实现了从依赖个人偶然性推出成功产品到制度化持续的推出高质量产品的转变。这句话呢也揭示了华为软件研发呢能做到全球领先水平的原因。华为呢在1999年开始就从 IBM 引进了这个 IPD， 到了今年2019年，正好是20年。在这过去20年的时间里啊， IPD 帮助华为呢从一个游击队变成了现在的正规军，研发团队呢也从几千个人到现在几万个人。软件产品呢，它不仅是手机操作系统，还到了应用啊，到云服务。我个人对这个 IPD 呢不太了解，只知道 IPD 呢是一种产品的开发方法。但如果说软件产品的开发方法，这个我是比较熟悉的，那其实说的就是软件工程。任正非发的这封信呢，大背景也正好比较特殊。去年呢，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中兴华为首当其冲就成为美国开刀的对象，像跟风战队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也跳出来说要抵制华为，说华为呢不安全，可能有间谍软件窃听国家机密。这帽子一扣，那是很难扯得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整封信从标题开始一共有17次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可信。只有让客户觉得华为的产品可信，华为才能尽快走出这场危机。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可信呢？想象一下啊，假如说你是一个餐厅的老板，现在有人造谣说你的这个厨房脏乱差，员工呢上完厕所也不洗手，那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呢，自然是说我用最先进的管理流程，让整个这个做菜的过程呢公开透明。所以呢，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追求打造可信的高质量产品，不仅仅是功能特性的高质量，也包括产品开发到交付过程的高质量。要转变观念，不再只认结果的质量，还要追求过程质量。而如何追求过程质量呢？那就是要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和实践。而你看啊，如果信呢就此为止，这也就是个普通的官方八股文，领导嘛可不就是喜欢指个大方向，说哎，你们要用软件工程，那怎么实施呢？怎么用呢？那是你们的事情，做领导的哪有几个真正懂软件工程的。很难得是呢，这封信居然有很多具体怎么做的细节内容。我现在带着你看一下这个到底有哪些内容是涉及到这些具体操作层面的。第一点，软件项目管理的金三角。我们先来看这句话，我们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不得以进度、功能、特性等为理由来降低可信的要求，确保可信的要求在执行过程中不变形。这句话振聋发聩啊，同志们，热泪盈眶啊，有没有？生活中有多少次这样的情况发生了？3个月的项目，老板说一个月就给我做完，做到一半的时候 PM 说这功能太重要了，你给我加上去。最终嘛怎么办？那牺牲质量呗，你又想要马儿跑得快，又想要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的事情。软件工程里面早就跟我们说了，时间、范围、成本这3个要素直接就决定了产品的质量。所以啊，希望各位老板，你别光学乔布斯了，你也学学人家任正非一样，整天想着员工加班，还想着要少发工资，还要产品质量好，这怎么现实呢？你首先得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想要多、快、好、省都站着，这是不存在的，你只能选两样， 你想要便宜还想要质量好，那你就得等着呗。想要快还想要质量好，那就得多花钱。你想要便宜做得又快，那你就得接受质量差。第二点，自我精进。18年的时候呢，关于企业被裁员的新闻不少，那很多程序员就开始担忧起前景来了。其实关于这一点啊，这封信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指导意见。如果说你能达到这些要求呢，应该是不用担心裁员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讲的。我们要从最基础的编码质量做起，视高质量代码为尊严和个人声誉。代码就像是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没有高质量的代码，可信的产品就是空中楼阁。我们要优化并遵循公司各种编程规范，遵从架构与设计原则，熟练使用各种编程库和 API， 编写出简洁、规范、可读性强、健壮、安全的代码。你看这一段啊，就是说给我们程序员看的。这其实呢，也是对程序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大家看看自己，再看看身边的这些同事，想想真正能做到有多少啊？像我觉得自己就做的还不够好，那咱还是一起努力吧，多练一练，多用点心，肯定没问题的。第三，关于架构。讲完了程序员的自我精进，信中呢又开始讲架构师了。看这句话，我们要深刻理解架构的核心思想，基于可信导向来进行架构与设计。看到没有，又提到可信了。架构设计的时候呢，别再天马行空，啥新酷用啥，啥流行就用啥，你一定要可信导向，架构设计目标要先搞清楚。然后就是细节，在确保可信的前提下，要在性能、功能、扩展性等方面做好权衡，慎重地定义我们的模块与接口，真正做到高内聚与低耦合。我们要遵循权限和攻击面最小化等安全设计原则，科学设计模块之间的隔离与接口，提升安全性。低阶架构与设计要遵循高阶的架构与设计原则，在充分理解原有架构与设计的情况下持续优化。我们要熟悉各种设计模式，重用公共成熟组件和服务，避免重复劳动。我们把这些关键的点来解读一下。高内聚与低耦合，这一点呢是讲架构设计的时候呀，你要让模块之间呢做到高内聚低耦合。那权限和攻击面最小化讲什么呢？就是讲架构设计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对安全的防范，你权限呢要控制好，暴露出来的入口呢要小，做好防范。重用公共成熟组件和服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在造轮子上了，能重用现有的组件和服务呢就重用。那甚至于说你要提取公共的这些组件和服务，减少重复的劳动，提高效率。你看多么浅显的道理，你一看就明白，但你要是做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第四点，技术债务。像华为啊，这些年高速发展，早些年的时候为了追求速度肯定没少走捷径，这些年下来呢也肯定没少欠技术债务。那现在呢也是一个从追求速度呢到追求质量转型的一个契机。所以呢信中呢在讲完架构之后开始讲技术债务了。我们要重构腐朽的架构及不符合软件工程规范和质量要求的历史代码。我们知道再好的架构其生命力也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技术新功能特性的引入，架构也会腐朽。面对腐化了的架构，要毫不犹豫地去重构它，同时主动地以可信设计原则为导向，去重构不符合软件工程规范和质量要求的历史代码，提升软件架构的生命力。我们都知道啊，没有万能的架构，只有适合当时需求、当时技术条件和人员的架构。时间推移了，很多架构呢就满足不了要求了，就需要重构了。像我们小时候呢，其实生活挺艰苦的。那时候啊，穿衣服呢就讲究一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架构嘛，其实也一样，它不满足需求，那我们就先修修补补。真要重构呢，其实挑战还是不小的。如果你不做呢，它又一直会成为一个发展的阻碍。这封信呢，也算是把这个事情推了一把。面对腐化了的架构，要毫不犹豫地去重构它。关于这句话，你去重构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要忘记可信啊，这个根本目标。同时呢，要主动的，就是说以可信的这个设计原则为导向。其实呢 ，Google 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了。Google 呢，一直鼓励重写代码，就是任何它的软件啊，每隔三五年就要重写一遍。这样呢，它一方面可以优化代码，采用最新的技术，去掉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 最重要的呢是让新员工得到锻炼，写新代码的话保持一个高昂的斗志。不知道关于这点呢，华为是不是向谷歌在学习。五，安全性。这些年互联网呢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安全的事物层出不穷，比如说像开房记录被泄露了，密码被泄露了，比特币被盗了，这啊其实暴露出业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对安全的重视度不够。所以呢，信中其实不止一次提到了安全问题，比如说以下这些点，像公司已经明确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作为公司的最高纲领，我们要深入钻研软件技术，尤其是安全技术，我们要遵循权限和攻击面最小化等安全设计原则，科学设计模块之间的隔离与接口，提升安全性，编写出简洁、规范、可读性强、健壮安全的代码。你看，要打造出一个安全的软件，你首先就是要有安全意识，然后呢，你还要懂安全技术。那么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呢，要从架构设计啊，从代码啊，方方面面去注意。六，技术呢，就是工具。这些年啊，开发界其实一直有一些不太好的风气，都认为自己的技术是最牛的，写后端呢，看不上写前端的，用 Angular 呢，看不上用 Vue 的，写 PHP 的呢，觉得自己的语言是全世界最好的，做开发的呢，觉得测试的不够牛。但是这个心里面有一句话大家不要忽视，软件技术是我们打造产品的基本工具，看到没有，技术呢它只是个工具，只是用来打造产品的工具，不要把它当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信中呢还有这样一句话，技术是否先进，技术选择是否合适，将决定我们软件的高度。那也就是说呢，技术的选型不仅要看技术是不是先进，你还得看它是不是适合当前的产品项目，并不是说你什么技术新什么技术库你就用什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句，我们要深入学习架构与设计、编码测试、安全、可用性、性能、维护性、体验等技术，并科学运用这些技术。意思就是说呢，既然技术只是工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说给自己设置各种技术壁垒、技术障碍。那如果说开发，我们就只学编码，测试只学测试，我们认为安全呢，就是搞安全的人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团队协作的。每个人呢，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呢，深入钻研，但是同时的话，也应该在其他领域呢，有一定的了解。这样的话，对个人啊，对团队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不需要有 DevOps 像这种兼顾开发呀、测试啊、运维这种三种角色而存在的工种。七，一致性。我们做软件开发工作的人呢，都知道，就说一致性呢非常重要。但是现实的时候呢，一些不一致的这种例子呢，其实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从客户的需求到最终的实现，它总是不一致，差别很大。你看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了非常良好的设计，但等到编码实现的时候呢，因为赶进度啊，或者是开发人员偷懒啊，这种各方面的原因，结果就绕开设计，超进度。最后呢，设计和编码没有办法保持一致。我们在项目初始的时候呢，总会制定各种很好的规范流程，最后也不了了之，难以执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通常呢，就一步错，步步错。就像我们网上著名的秋千图，就是客户呢有三个孩子，他想给三个孩子玩秋千这样一个需求，产品经理呢，他以为就是买块板子两绳子然后挂树上，那架构师呢发现你这样挂那没法当呀，所以我得把树锯开。我程序员呢一看这架构设计，以为就一绳子把板子连在一起就完事了，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很简单，就说我只要在树上挂一绳子，绳子下面挂一轮胎，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开心的玩秋千了，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设计。所以这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从客户提需求到最终实现不能一致的例子。一致性啊，在软件开发领域呢，一直就是一个很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呢，却又很残酷的事情。信中呢，就也提到了，我们要遵守过程的一致性，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遵循业界共识的标准，确保规范到实现的一致性，代码到二进制的一致性，架构要符合架构原则，设计要遵循设计模式，代码要符合编码规范，最终做到需求与实现一致，达成各项对客户的承诺。我们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才能真正打造出可信的高质量产品。你看，无论这个目标有多难，但是呢，从遵守过程的一致性开始， 在每一个阶段都去做到一致，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我们还是有希望做到真正打造出可信的高质量产品这个目标的。八，改变习惯。我们知道在实施软件工程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两大难题。第一啊，就是要转变思想。第二呢，就是改变习惯。这种转变的过程呢，一定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信中就写了，为此我们要改变行为习惯，追求精品。我们要开放透明，积极和勇于揭示问题，并主动推动改进。软件开发是一种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潜力。我们要改变只重视功能结果，不重视代码质量的行为习惯，要严格遵守软件工程规范，改变被动的修修补补，改变碎片化知识获取，主动去学习提升并贡献经验代码，形成共享知识库。我们需要改变的行为和习惯还有很多，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会脱一层皮，但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这种挑战。这一段话就说，我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呢，时间越长，养成的坏毛病肯定越来越多，所以信中列的这几条呢，就特别有代表性。我们看第一句啊，只重视功能结果，不重视代码质量，功能实现完了就完事了，质量那是 QA 的事情，这种坏习惯啊，不改，质量肯定是很难保证的。第二句话，不遵守软件工程规范，软件工程的各种规范啊，不是一种约束，它也不是一种摆设，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团队整体更好的协作，对于定义好的规范呢，又严格的执行，不合理的这种规范呢，我们就提出来，我们就一起改进。第三句话，被动的修修补补，也就是说你有时候为了继续能凑合，你就修修补补，也没考虑说要重构改进一下，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第四句，碎片化知识获取，不主动去学习提升，就是说在现在这种信息化时代，碎片化的知识呢，获取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像软件工程这种知识呢，仅仅通过碎片化的学习呢，其实是不够的，你必须主动的系统的去学习，这个过程肯定会很辛苦，但是呢非常非常有必要。第五句，不愿意贡献经验代码，不去形成共享知识库。那么有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去分享知识，不愿意去分享经验，有的呢就是太懒了，有的呢觉得我干嘛给你分享啊，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呢分享本身呢就是一种学习和提升最好的手段。像知识库这种事情呢，你其实不仅是对别人有帮助，有时候呢你自己啊隔一段时间你再看看，那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的一个精进的过程。想象一下，你加入一个团队，如果说这个团队有很好的知识库，你就可以通过知识库呢很快去上手工作。同样呢，如果你把你的经验啊写到知识库，后面的这些新人呢也可以从你的分享中受益。九，软件工程和质量工程需要依靠架构设计。我们先看信里面这句话，软件工程和质量工程需要依靠架构设计，而不是依靠 CMM 和 QA 管理流程。一切工程问题首先要思考能否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当前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暂时由管理手段代劳，同时呢不停止寻求技术手段。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有啊涉及这些管理的问题，最终呢都要归结到人来管理还是制度来管理的问题。软件项目管理呢它也不例外，过多的依赖对人的管理呢，项目经理的这个职责就太重了。那优秀的这种项目经理呢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那最终呢就会成为你发展中的一个瓶颈。所以呢，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架构技术呢和工具，我们把管理的流程呢落实，这样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举两个例子啊，早些年的时候软件服务其实是非常庞大的，耦合度呢非常紧密，所以呢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开发团队，团队一大问题就来了，就是沟通成本啊管理成本啊都非常高。后来呢技术发展之后，有了微服务这样的架构呢，大的服务就可以拆成小的服务，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大的这个组织结构呢拆分成这个小的 team， 几个人的小组呢就可以更好的沟通，更高效的协作，而且每个小组呢都可以独立的去更新维护。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你像以前我们在写单元测试啊，代码审查啊，这个还有自动部署啊，这都很难执行。后来呢就是像这种源代码工具，持续集成的这种工具呢， CI 这种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帮助你做这个代码审查，还可以确保说你单元测试通过呢才给你部署。其实呢关于这一点啊，信里面也有写，我们将要全面强化以 committer 角色为核心的代码审查和提交机制，代码经过更加严格和系统的审核才能合并版本。为此我们将建立一支更高水平的 committer 角色群体，负责软件架构的看护、代码的审查和提交，整体保障核入代码的高质量。我们要变革考核机制，要让架构设计好、代码写得好的人脱颖而出， 对编程能力不满足要求的人给予帮助和培训，但任何人如果编写的代码长时间不能合入版本，将会被团队抛弃。十，软件工程就像一个国家的农业。看这句话，软件工程就像一个国家的农业，是最基础的设施。哎，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啊。这些年啊，软件工程其实被提起来的次数不多，大家呢都是关注各种新的技术、酷的技术，而对这种软件开发最基础的理论却视而不见。还有的人呢，一提到软件工程就说，哎，软件工程又不是银弹啊。对，软件工程从来就不说自己是银弹，就像现代的医学，他也不会说我包治百病，他只会说不断的改进，对症下药。好了，以上呢这些内容就是我对这封信的全部解读，希望呢它能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软件工程，认识到软件工程的重要性，希望你将来也学有